desire, cause your theories catch fire. I can't find yourself. Come on.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黑天天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 你看我害怕的镜头了是吧？感觉打脸是吧？ 啪一大嘴巴。 太猛，我嘴头还是一般都是有的， 是吧？就在这个范围之内往下。 你脸这么大，我瞄得很。别害怕啊。好，各位，这儿是 FM98.2 AM927 每天晚上6:45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里发生的一些情况了。 是，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 谢谢。 今天有老朋友到啊。 嗯，刚才提前出声的那位啊，欢迎一下。 别老玩闹自己在那儿。 不是，我就觉得。 就是这老是这怎么 怕自己没镜头 啊， 要把咱俩抢走啊，这是。 是。 那介绍一下。 坐过来吧。 抢戏嘛。 这事儿是吧，来吧。 戏特别足的。 专业啊。 洪泽。 大家好， 洪 泽导演。大家好，大家好。 嗯嗯。以及还有一位配音员主持人刘洋姐姐。欢迎 各位好，大家好。 嗯。 真年轻。 下一个戏就找他， 怎么说？ 共同 下面下等节目完事儿之后，我得找刘老师单聊。 我跟你讲，就我这鞋都准备好了。于浩，你要再说我年轻，我就抽过就飞过去。 为啥呢？ 你没看最新的那个 你二十几啊？ 某卫视不能告诉你，某卫视那个某卫视那个两个大咖，戏剧大咖张某仪、刘某俩人示范了一个打架的那个，你看了吗？ 吵架的、 那个， 我看到 的、那个、 但我没打开，它是假吵，实际上。 对对对，就、是说是做一个这个给学生的一个 示范， 戏剧示范。 有什么你学到的东西呢？ 就是刚刚我想飞鞋那段。开玩笑， 不是啊，那是刘烨先脱下来的鞋，于浩要脱下来，咱就已经挂了。 哦， 所以 你试过是怎么的？ 嗨的，大家都有戏啊！ 自己热都忍一忍啊， 忍一忍。 成 这不确实过于热， 你脱一下呗。 嗯，来，今天邀请到二位，我根本不燃肠儿。邀请到二位来，主要是参与我们最后一部分今晚新龙戏的环节。咱们今儿演这个是一个电影，叫做《那山那人那狗》当中的几个片段 啊。 它是这样。 谁？ 那谁那狗想说喊你呢， 喊你 那狗 不说好是你吗？ 你俩就别争了， 还是你哎， 都带了包袱来的。 给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刚才这个梗是这样的，我们在设置今天的视频直播的题目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商量说今天这视频题目叫什么呢， 叫什么呢， 然后因为我们今天要排的这个戏是那山那人那狗， 对， 所以呢我们的嘉宾包括我一致决定今天的这个题叫 那山 那 人那老人。 特别齐着，但是后来想想算了，还是给胖子点面子吧，就改成了那谁， 给胖子们面子吧，这一屋子就仨胖子， 哪有你瞎吗？ 我们 作灾， 恨疯了我！ 怎么着，真要脱鞋是吧？ 来这部剧啊， 让大家通过视频看看 他的背景是这个样的。影片讲述了一个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间。中国湖南西南部啊，绥宁乡间油路上的一个胖子的故事， 特别文艺的。 你好好的， 你好好说。 真是 即将退休的乡油员父亲啊，就是在乡间做邮递员、乡油员的， 还有这样简称。 哎，带着第一天啊接班当乡油员的儿子，走那条已经走了20多年的油路，一路叫跋山涉水。父子的这种短暂独处，改变了原来的微妙的亲情关系。父子俩也是渐渐的消除了心目当中的隔阂。这部片子先后在国内外的金鸡电影节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印度国际电影节都获得了大奖。很文艺的一部，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戏，霍建起导演的。 这种片子它怎么难演难导呢？ 其实这种片子，我个人觉得啊，反而是这种最平平常常的， 其实他这里面这个故事特别简单， 嗯， 就是父子两个稍微有点小矛盾， 嗯， 但是呢，就父亲也因为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嘛， 嗯， 因为你想想儿子在外边读书上大学，但是老父亲一直在山沟里， 嗯， 山里的嘛哈，但是肯定由于所接受的东西不一样，然后的价值观或者说一些世界观有代沟， 对 啊，嗯，那么通过这个父亲要退休了，儿子回来接班，通过这么一个，那么这个像父亲传递嘛，把这个路得带你走一遍，你得熟悉这条路嘛，然后去送信嘛，是吧？那么通过这样一个过程，那么父亲那个儿子逐渐体会父亲当这一辈子是怎么走过来，他为的是什么，他的生命的价值在哪儿？ 嗯， 其实所经历的这一套路上所经历的所有的东西，包括什么过河呀，各个方面，包括父子俩的沟通啊、聊天啊，其实都是生活中特别不起眼的小事儿，特别不起眼的， 他就能感染你， 对，他就能感染你。嗯，那么其实最难演的也是这种片子。作为一个演员来讲，最难演的是生活中最小的 零度，完全没有。 你要是在那装生装，说难听点，装的跟大尾巴狼似的，其实倒好装， 嗯， 是吧？ 那你要有 反而 容易， 反而特别贴近生活是最难演的。 要有冲突还容易一些， 对，嗯， 就是有碰撞还容易一些。 就怕这种特 平淡、 特平淡、特缓缓的这种叙事， 就往你心里走的。 那么导演也是一样，作为这种片子来导的话，也是特别。你想就。没什么，说白了也没什么。 嗯嗯， 你还要让人看出咂不出味儿来，就得下点功夫了。 嗯， 这是一个大师级的一个作品。 嗯， 确实了解。 我突然想起了，就是重阳节那天哈，就是正好 是 对，不是前天，周六那天，哦，我正好替咱们台其他的一个同事的班儿， 嗯， 我们那天就盘点了一下，就是重阳节那天老人和孩子可以一起看的电影，其中有几部都是类似于这种，它就是用生活当中很平凡的小事堆积起来的电影。比如说我说几部，可能你们都听过叫步履不停，就是日本的一个电影。 嗯， 它讲的就是， 一看就是没听过，哎，发现了吧。 啊，我知道， 你可以放心讲的。 对， 他其实说的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整个时间跨度就是一晚上，就是子女因为自己家族里面的有一位亲戚去世了，然后又回到了自己的父母家，跟父母一起吃了顿饭， 嗯， 然后他们又返回自己的在城里的家，就这样一个故事，就一夜，他就非常细碎，就从这个父母在公交车电车旁边接他们开始，一直到他们一起吃了顿饭，在饭桌上聊了一些非常稀松平常的话题，然后呢其中还提到了很多，就可能我们平时聊天的时候提到什么娱乐界的一些八卦新闻啊等等，还聊一聊这个。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最后一个情节，这个父母要把这个孩子们送到回程的电车上的时候，就大家就会特别尴尬，你知道吗？然后父母还跟子女挨个都握了握手，握完手了以后，这三个子女就共同上了公交车，上去了以后，然后呢镜头转向这两个老人，两个老人默默的就回到了家。其中呢爷爷就问奶奶说，他们新年还会回来的吧。然后呢镜头又转到了电车上，这个时候这对子女就说，哎呀，新年我们就不要回来了吧，这个实在是太累了。就是你能知道吗，就彼此他们分开了之后，他们彼此心中的那种落寞跟他们脸上的那种表情特别写实，就感觉是有一个镜头在跟踪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一样。 嗯， 没有大的戏剧冲突。 嗯， 就跟这部电影一样。嗯，他没有说什么吵架呀，嚷嚷啊，哭 啊，会有事儿， 特别夸张的情节他没有。但是就这种电影你看完了以后，你真的觉得 好走心的， 你久久不能从这个他给你营造的这种氛围当中走出来。你甚至 其实这是最难驾驭的。 对， 因为 他 真是吧。对， 而且越往后你越琢磨这个电影的后劲儿越大。 嗯， 你会觉得在生活当中的某个场景，哎，这不就是 一下感受到了， 对，这不就是你要想说的那种感觉吗？电影导演不会告诉你，他只是把这些生活细节给你用一些就是电影的表现手法给你放到一起，你得出什么样的观点，什么样的结论，那就你自己心里的感受。 哎，他刚才说这个我也一直在想，就是说我们更多看的这种无论是商业片类型片啊等等这些什么样的影片，它其实是把生活当中很多的那种特别精彩的或者说过于冲突的东西放大了之后再拿过来，就本身是一连串的冲突，或者一连串的这个不可思议放在一起才成了 戏嘛， 对吧，是吧。啊，这种情况，那如果反而他都是虽然找到了很朴实的，就是你搜集一堆精彩的东西放在一块儿是难事儿，搜集一个特别平淡无奇但每一个都能触动你的心就更难。 对，你比如说像话剧，咱打个比方来讲啊，比如说咱们能看到很多后现代主义或者超现实主义的一些话剧， 嗯， 是吧？那种戏面上看着其实很过瘾， 嗯， 是吧？你觉得张力也很大，视觉冲击力也大， 对。 但是你比一下仁义的，比如说像万家灯火， 嗯嗯嗯， 它都是生活中平平常常，就一个胡同里边有老太太，像房子要拆了，怎么怎么等等等等，等着回迁等等等等，它这些东西反而是特别难演。 对对对对 对， 这个是绝对需要功力的， 没错 啊。那么这么平常的东西还让你看着那么过瘾，那就得有点活， 那就是有点活 啊，对。 而且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八十年代那个时期的人的一种传承，和现在的我们还是并不是太一样的。 嗯 啊，那个 你是七零后哈， 我是七零往后后。 我突然就在想，未来的小孩他还知道那个送信是什么感觉吗？ 没有，其实也就没有了。 邮递员还有 不需要特别的。 你别说现未来，你就是现在说，好像咱们都很少去寄信了吧？都是。都是发 email 是吧？ 对 对, 对， 我那天才知道 打电话微信， 你知道咱们台前有一个邮筒 啊，我知道 没有了吗？ 有，但是那天发 咱们台已经很先进了，以前发工资都是优惠款单， 就是你知道我那天 还得走趟邮戳呢。 对，咱们台在长安街上嘛，就是我们台门口有个邮筒，那天发现他的时候，这件事儿就是意料之中，但又情理，就对于我来说又情理，就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哇，这儿居然有一个邮筒，所以我就比如说刚才刘洋姐姐问那个问题，说以后的小年轻他可能知道不知道就是送信这件事儿。 哎，我想问你们俩现在 二八大梁的， 你们俩现在还能收到听众给你用手写的信吗？ 我收到过，我前年大概， 居然。 这怎么着？ 我说白了，他批评我的信，我特别服这个听众，就是说特别感谢他能够写三篇纸的时间来批评我。 哇塞，那你真的应该开心，他是内心肯定是对你极度重视才会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 就刚才为什么问到这个问题，我就愣了一下呢？ 啊， 压根没有人知道。那个、就是我有什么， 你回头你在节目里把你的那个邮箱号公布一下就妥了。 哎，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情感传递。 对，欢迎大家给我写信。 手写的那个跟真打字 的就是我到邮局就几百封信给我拿麻袋往家回扛，我的天。 那郑渊洁不是专门为了放那些小听众给他 我写 过一套房子， 我给他写过信， 买了十套房子。 对对对。 哦，那我不知道他买房。 其实你暴露年龄了。 我小的时候真的给他写过信，真不是二十多哈。 我想说。 我五八年，你哪年的？ 我八五的。 我说这么半天，就是说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的事情和现在这个事情不能同日而语。就是说那个时候，比如说在乡里边和在城里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对， 比方说，就我刚看一文章，就是刘强东他在回自己学校来发表演讲的时候，他说我从宿迁去到。攒了50块钱、60块钱的车票钱，到南京的时候，发现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我围绕着金陵大厦转了好多好多好多圈，37层高，那个时候，完全是一个开阔视野。然后我必须，他说我的梦想就是必须要去北京或者上海。他报的高考报的所有学校全都是北京和上海的学校，因为我不管去哪儿读书，我一定要去北京最大的城市和最发达的城市去看一看。 去北京最大的城市， 对，去中国最大的城市，北京和上海，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现在的人不同了。 对， 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没有那么大差距，所以这样的电影说回来，它就越来越难得，越来越 对对对， 好吧，我们先推荐网剧吧，前半段时间快过去了，好家伙，太能聊。第一部《我的天爷》叫《将军》， 吓死我了！我说还有一部这样的网剧。 这个第一部网剧叫《将军在上》，多平台这个播放哈，单日播放量达到了1,917,000的高点。 上周我们在推荐 6,000,000。 对， 是吧？ 对，而且他还是排在第三名的位置。你记不记得当时咱们两个对他的评价，就是他的这个故事梗概非常清晰， 是， 而且呢又有一些很吸引你的点在。所以我觉得这部剧今天能够它的播放量在我们今天推荐的三部网剧当中是排名第一的，是当之无愧的。 是，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宋仁宗年间，将军叶忠之女叫叶昭，从小就女扮男装，武艺超群，而且英气逼人。16岁被朝廷委以重任，披挂上阵啊，沙场上杀敌无数，威名远扬。由于叶昭带领着叶家军赢得了边关大捷啊，皇上封叶昭为天下兵马大将军。叶昭却上奏皇上，自己实在是女娇娃呀，我是胜任不了这个，朝野为之震动。垂帘听政的这个刘太后一直担心叶昭手握着重兵威慑皇权，顺势下就下了这个懿旨，把叶昭指婚给了皇上废柴亲侄儿啊，南平郡王叫赵玉锦，一个是疆场上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罗，威面八方的女将军，另外一个是自幼备受宠溺的美郡王，渴望力拔山河的文青年，两个人就此拉开了夫妻间谁主大局的一种大战。咱们整点之后再来聊，稍后见。 验证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九八二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九八二和官方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十七，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在于浩旁边的徐然。嗯，今天由我们俩为大家主持今天晚上的节目啊。 我感觉像说相声，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 说什么呢？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听可以看的。嗯，对，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平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嗯，右下角呢有个视频直播这个按钮，您只要一点，不用下载其他的 APP。APP 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节目直播的情况了。但同时我们也还有一个其他的深度的直播平台叫花椒直播，大家在这个平台上搜索九八二活力九八二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同样的直播内容的。 嗯，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哎呀，咱们继续来说网剧啊。网剧刚才咱们说了第一部叫做《将军在上》，当然播放量1,917,000， 超厉害， 太厉害。 嗯，来说一下这个第二部， 特别为了这个斯坦他们这做大的担心， 他们那网大是吧？ 对，那他后来有可能会改成院线。 对， 现在网大的状态好像不是很好。 对，我们每次都 会把一些人伤了。 对，还是有点粗制滥造，而且现在好像看网大的人也不多。 对， 你们能不能给斯坦点信心？ 斯坦没，人要做院线，他要拿龙标。 对，那就对了，那就对了， 对， 要不然怎么办？ 有句话说的就是， 话都说就是，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他如果他的那个标准比较高的话，我相信他的质量也应该是有保证的，至少。 我们看 过， 对 、 看过那个什么吗？那个 片花， 他们那个 demo 真的做得很棒， 帅， 对， 那相当棒。 来说第二部网剧吧，叫《通天敌人节》，在多平台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3332万。 嗯， 讲述了在唐高宗年间深受河南处置使阎立本赏识的这个狄仁杰，追随其赴感业寺查案的时候，在狱前就一鸣惊人了，而且还和寺中的这个先帝才人武媚娘就此结缘，之后又屡破奇案。《通天狄仁杰》呢，其实在2014年就已经拍摄完成了，但是因为就是种种原因啊，一直被压了箱底儿，没有播。那剧中呢，任嘉伦版的狄仁杰呢，有三样法宝， 什么？ 一个就是玄铁笔、博弈术，还有蒙宝墨雨。 嗯， 然后呢，实力派演员。 看青子 在剧中饰演了冷面侠女慕容清，还是骨子里就有一种就是特高冷的那种范儿 啊。由任嘉伦饰演的狄仁杰和看青子饰演的慕容清呢，有一段爱恨交织的虐恋，还不仅仅是探案，而且他这一段感情之路呢，走的也是颇为艰难。 嗯， 那外表风流倜傥、为人又率直的狄仁杰和表面冷清却又，至情至性的这个慕容清，两个人相互吸引。 嗯， 要为什么说情路坎坷呢？ 为什么呢？ 就是俩人谈婚论嫁的时候，狄仁杰为了上京赶考，放弃了这段初恋。哎呦，使得慕容清啊是黯然神伤。 嗯， 但是。后来两个人又在命运的安排之下，就没想到就又携手共同闯过了很多很多难关。 嗯， 然后呢也解对也解开了一宗宗的谜案。那两个人，你想，毕竟之前有过那么一点点故事，对吧？所以又是相互相助，又是相爱相杀，所以有点唐代史密斯夫妇的感觉 啊？是吗？ 嗯， 那史密斯夫妇要置对方于死地了，可是这没有。突然互相也 他们肯定 掐个， 对，肯定是掐嘛，要不就当时狄仁杰不是把人给甩了吗？就这、这份难平啊！ 我跟你说，我这个我生活当中真有这样一个哥们，前两天他特地从广州过来来看我，跟我来疏解一下他自己的心情。他就是为了要考学，然后自己工作很好的工作，凤凰卫视主播辞了，然后和自己两三年的女朋友分手了， 为什么？ 一心要考美国耶鲁大学。 不是，这跟女朋友很熟有什么关系？ 他就他觉得如果要是考上的话， 再回来追着女孩， 就会耽误人家，因为他要去那儿读研还是读博，我忘了。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女孩选择要不要跟他在一起，这个是女孩的权利， 对， 他没有单方面说结束的权利。 对， 女孩是有的，我觉得。 他是个特别拧巴的一个人，我说你这个事儿就是考虑有点过于欠火候。 对，我觉得 这有点过于极端了，我觉得。 对，极端，就一直要证明自己。 真的不理解这些男人的脑筋到底是怎么样。 老于，咱俩先下去吧。 我下回等他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跟让大家帮他开解开解。 人家都耶鲁了，咱是不是？ 你听我说，第一年没考上， 哦， 第二年考上不去了。 为什么呀？ 真的不懂这个男人的脑子到底。 纠结吗？ 这哥们儿， 我觉得这跟性别无关。真的跟性格有关。 他为什么不去了？我很想知道。 他说我后来我问了一下自己，我拿到这个证，我就是为了我能剖。证明我是可以去的， 就我能 带我去了。然后另外一点， 所以我朋友们告诉你们，为了发朋友圈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啊？ 你怎么知道有一个叫 PS 吗？ 你关键这样就容易没有朋友的。你知道 对呀、 某网站他要什么证书给他什么证书，同时 他证明 这种我不提倡、啊。 对，然后呢？ 你回头把那网站告诉我。 他也觉得，当他一切都拿到了之后，他冷静下来，耶鲁学费很贵了。 他有没有患得患失啊？ 他 是没有钱吗？ 他家里他会觉得让家里付很大压力。然后他已经耽误了三年，对呀、就是人是需要成长的。他经历一个比较 拿耶鲁成长一下是吧？ 对， 太扯了。 说起来都比咱们那什么是吧？ 我特别， 所以就是说他 真的好戏剧。 我想说的是，这种情节在现实当中是有的。啊， 我还以为他来开导你，我还以为就是昨晚 他是来被开导，被开导、 啊。我还以为昨晚上你媳妇跟你史密斯夫妇了。 来看第三个，你看还是不染场。第三部网剧叫做《三餐物语》，爱奇艺播放平台单日播放量是246万。这部剧讲了天人小爱为了参加这个天人长晋级考试来到地球了，以此呢来考核成败关系着这个小爱的生命形态。那么晋级成为一名天人长，或者是失败就成为一株仙人掌。天人掌和仙人掌考试的就是天人掌晋级考试。那么随着这个小爱经历的各种奇葩搞怪任务当中，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为真挚朴实的温馨与感动。但是随着他在人间的这时间的减少，小爱身体日渐虚弱，能量流失严重，他能够成功吗？会不会变成一株仙人掌然后被流放地球呢？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段简介谁写的 啊？这是他们自己写的。然后 跟三餐有啥关系？我一直在想，我一直在找吃的。 一日三餐代表了正常的人与人之间那种朴实的生活。 你是刚传的词儿吧？ 好吧， 生贴是吧？ 他刚才在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旁边乐，我就想说看他怎么着念不下去，就因为确实有一些网剧的这个故事梗概，确实是就是脑洞开到。对，你这脑洞开到真的是让一般人都很难以理解。你就说这样的一部故事梗概就放在这儿，说真的我不会去看的。 对，所以他才246万，在这么大火的网剧市场里哦。 对啊，就这个跟 你考虑考虑，为什么你自己才246万？ 所以 去想一想， 大家想， 不是叫深夜食堂呢？ 能避开就避开吧，是吧？能避开就避开吧，实在没得看了，再看看他。 哎，我跟你说，徐展，你这话说完之后，肯定下了节目会有杀手的，得罪人呢。 我挡在你后边。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倒想找来看看他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样的。 就找三餐。 好，下周的时候你来告诉我们。 好的，我回去看一下。 就定了， 来推荐网大。 首先第一部网大要跟大家说的叫《山海经破古诗》。 山海经都被搬出来了，现在。 对，搜狐视频独播的是单日播放量是57万啊，在最近的这个网大的播出量当中还算差强人意吧，不算特别差。 那样吧，是吧？ 啊，说的这是一部都市魔幻影片，它是以山海经为。 山海经能整到都市去啊？ 对，所以你听嘛。 就是他是以《山海经》为切入点嘛，还是借了这个经典 IP，主要讲了饕餮又一次危害到人间，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麒麟等上古神兽为了维护人间和平，一起齐心协力的消灭了饕餮的故事，啊，就是这么回事。 说的不是《济公传》吗？ 对，所以。 我总感觉像《植物大战僵尸》 好像吸引力还是差一点， 攒一堆人，就是因为他这个打太大了， 他就有点生借这个 IP 的意思。 对，你怎么能够把一个山海 经，哎，你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剧照吧， 剧照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 山海经到底是什么样的。来，我们让外面导播老 师，他其实主要可能还是俊男美女吧， 哪儿有， 看起来就从海报上来看，就是还是，颜值还是在平均线以上的吧，是吧， 是倒是， 应该是新进的青年演员比较多， 是那网大应该比较， 应该是，所以单日播放量50几万，你说奇差吧，也还可以哈。但是我觉得跟这个他借的这个经典 IP 也是有关系的。 可能我觉得我对作为导演来讲，我对这种影片可能如果要给我导，我肯定不会导的 啊。 就我觉得天生可能对这东西不是很敏感。我觉得 你一般会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片？ 我就喜欢你， 我本来。 哎呦我的天呀， 这个真是。 这个喜欢胖子作为主角的是吧？ 我是 猝不及防。 我是比较偏重于就是，比如说像，就是我们日常题材类的。 还是于浩。 对，日常 生活在日常 题材类的，比如说像运动题材啊， 啊， 或者说 喜欢像《炊事班故事》那种吗？ 那就特别好啊。 啊，那样的 当然好了，太好了， 经典啊。是吧？ 能 人与人 那种本子， 你弄个人与人之间的事儿，是吧？我觉得我都能去努力驾驭，但不能说驾驭的很好啊。那你弄一个就这神的鬼的怪的，这个我觉得我还没有那水平。我 去神鬼怪，这《山海经》这么经典，《 山海经》 对这个， 哎呦喂！ 尤其你让它跟现实这个 结合起来 ，往里生切，这个我觉得特别牵强。 我也瞅一瞅， 特别牵强啊！ 我就是觉得还挺有，就是。又到底什么样？我倒 有 点 好 奇， 是吧？ 后来你发现他可能借助《山海经》的就是这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就这四个名儿。 对， 那你饕餮，那你直接叫天龙八部也行。 好了，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介绍第二部了。 好的， 这个第二部呢，之前也推荐过《机器情人二之野蛮女管家》，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37万。 嗯， 说了什么事儿呢？ 说的是当机器人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的时候，你希望拥有一个美艳的野蛮女，还是温柔体贴男来做自己的仆人呢？近日啊，郭达和蔡明之前演过一个。 哇，你真的， 你说的是杰森斯坦森老师吧？ 斯坦达老师， 真的， 今日这网络大电影，这部叫做《机器情人二：野蛮女管家》就要上映了啊！然后呢，把这个宅男和两个智能机器人的相爱相杀演绎的非常淋漓尽致的一个故事。 人工智能， 通过这个事儿，各位知道最近一个新闻，就是沙特让那个一个人工智能的女机 器 人给了她公民身份， 对，有了自己的 ID， 对，她有了， 而且她还可以跟主持人这个职业的人进行群唇枪舌战。 哎呦我的天，吓我这一跳！ 其实这机器人这事儿我倒是能接受啊。 嗯， 首先人工智能现在已经 对走进生活了， 对，已经很发达了。 但是可以给 ID 呀。 哦，对，很了不起， 这个 非常 对， 滴水无漏。他在回答的时候， 对， 他就说你们机器人怎么去分清啊？就是知道你自己的机器人怎么和人类相处。他说你如果对我好，我就会对你好。 哎，那他会死会生病吗？ 他 是机器人，大姐，他虽然有一个 ID， 程序当然会受到病。 但你想前一阵儿，咱们别说阿尔法狗啊，说那个 QQ 小兵。 你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个？ 我不知道。 是微软那个小兵吗？ 对 ，QQ 是 腾讯，腾讯那个 QQ 里边聊天室有那么一个小兵，虚拟的一个机器人，他能跟你聊天，然后给你作诗， 聊的还挺好。 现在 QQ 小兵都出诗集了，500多首。 哦，这个听说过。 再往之前是 Facebook 是吧？ 对， 非常厉害。 他们会把 微软， 比如 你说他 微软， 他已经连意识都已经能够做出来了，何况一个外形呢？ 不是，你知道最不光是外形，他那个就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在那 非常厉害 聊天， 但你还是能看到他是机器人啊。 他慢，他说话会笑，也很僵硬啊什么的。但是他回答 很了不起， 所以说这种题材 最那什么。刚才我们说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新闻，在国际上发生的事，就是这种大公司企业，然后把这个聊天机器人放到了这个互联网平台上，这互联网平台的机器人他学坏了， 怎么讲？ 他说的都是污言秽语。 啊， 然后就 他是跟别人学的吗？ 对啊， 不是，可想而知我们互联网的已经到啥样， 学习学的从来都是那些 肮脏的那种阿杂的东西，他就学不好，一张嘴全是脏话，然后把他封存起来了，他又解破了那个程序，自己逃出来继续跟人聊。 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是吧？ 好了，我们 所以说教育是多么的重要。 对，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几部网剧，还有网大哈。那时间关系，我们进入今天的 那啥那人那啥。 对，那啥那人那啥。 嗯， 对，来先请这个洪泽导给我们说说这个戏吧。 这个我真不太敢导这个，因为我觉得这是霍建起老师的经典之作啊。 那你就简单说一说， 简单说一下吧。其实就是大体背景呢，基本就是这个剧情啊是这样：儿子刘烨演的。刘烨老师演的这个儿子啊，高考落榜，不得已回到大山中的那个家里边啊。 嗯， 然后做了大半辈子的这个邮递员的父亲啊，滕汝俊提前退休，滕汝俊老师演的啊。 嗯， 那安排儿子接班，就现在好像没有接班了，好像哈、啊，过去好像一直都有接班这个事儿，很想接班。 对。 啊，那儿子在上第一天上班的时候，那父亲呢肯定要，那我来带你走一茬这条路吧， 嗯， 熟悉熟悉路况，然后熟悉熟悉这条什么线，熟悉熟悉风土人情，是吧？ 嗯，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然后带上然后还要带上他常伴左右的一条老狗，陪着儿子一块走这条送信之旅。 嗯， 起初呢，父子俩呢，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也不在一起啊，隔膜就 很大。 隔膜很大呀，然后只能默默走路，然后慢慢的通过一些与众不同的一些村民，尤其有一个漂亮女孩是陈豪老师演的， 各家 啊，对，然后这一接触，慢慢的两个人就打开这个话匣子啊， 嗯， 对彼此呢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 来吧，那分角吧，我明白。 分角吧， 嗯， 是吧？ 嗯， 我想演父亲， 我一猜就是这儿， 不是， 我忽然间想起了叶鹏，你知道吗？你要是我跟你说，你要是承认你错了，我就同意。你叫我爸 爸。他这相声伦理哏特别气人。 太哏了这个。 对对对对。我来这个。 好吧，那。 然后你来旁白和儿子吧。 我就知道在这儿等着呢。 真的。 旁白是。 然后咱俩可以换过来。 不，别信他这个，每次都换不过来，因为没时间了。 对，我看着点儿呢，这事儿我知道。我知道他挖坑 的。不，我真的，我说真的呢，我特别想。因为 这个咱自己找吧，角色。 特别想。 那个。 特别想当爸爸。 我来。 于浩演这个父亲。 嗯。 那个刘老师自己挑。 我来旁白， 行，您来旁白还得带一角，因为正好是两男两女。 成， 嗯 啊， 您俩那姑娘嘛， 那合着儿子就我了是吧？我觉得咔给我自己挖这坑吧。 我就觉得是这个是先下口为强， 行不行？您来那陈好， 好， 那我呢？ 您来那老人 是吧？ 老太太，老太太。 OK， 咱们俩今天演老的，他们俩岁数大的演小的。 你岁数大，你全家都岁数大，讨厌。 来准备啊，来， 一二三，起光。 阳光和阴影勾勒出小屋的阴暗，独处的小屋显得有些凄凉。屋前的阳光里坐着一位老人，他的脸上刻满了沧桑，一双粗大的操劳的手放在膝上，他的眼睛注视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地方，好像听到了什么。 是老二来了。 我 啊，老人，对，来，还对不起啊，嗯，哎，他爸爸多大岁数？刚退休60， 60多， 嗯，来吧， 自问自答有意思啊， 嗯，来走， 开始啊， 谢谢啊， 是老二来了吧？ 五婆，还好吧？ 好，好，你快坐，稀饭啊在罐子里，老二给。 老人把摸到的什么吃的东西朝老二扔去，却扔到了儿子的脚下，儿子发现老人看不见。十分惊讶，他把吃的东西踢给老二，朝前走了两步。父亲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封信，递给老人：“ 五婆，你的信。” 老人一把接过，用大手小心地抚摸着信封。儿子发现，信封上有邮票，却没有地址，是一片耀眼的空白。儿子朝前跨了一步，父亲用手挡住了他一下。 谁呀？是会计吗？ 啊，五婆，是我儿子，以后你的信就由他送了。 他送，行吗？ 五婆，他年轻着呢，我们都老了。 我老了，你不老，你不是才47吗？ 您记性好，我来的那会儿47。 老人小心地撕开信封，抽出信纸，当然那也是一张白纸。老人把信纸抖开抚平，里面有10元钱。 老人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他仔细地把钱收好。老人把白纸朝父亲递了过来， 念吧。 奶奶您好，您的身体还好吧？眼病没有犯吧？腰痛也好些了吧？ 问了多少遍了， 我这里一切都好，我的工作也十分繁忙，一时还抽不出时间回去看您。您在生活上如果有什么困难，就告诉送信的香油员，他会尽力地帮您解决的。 父亲说到这里抬头看了儿子一眼， 他老是让我有事找你，下次你写信告诉他，香油员啊换人了。 虎伯，不是跟您说了，香油员换了我儿子了，他和我是一样的，您有什么事啊一定得告诉他，来吧，让他接着给您念信。 父亲把信纸递给儿子，儿子接过信纸，心情有些复杂。 您一个人在山里住真是不容易，城里的生活条件要好很多，真应该接您出来让您安度晚年。 父亲捅了儿子一下，儿子抬起头，老人在使劲揉着眼睛。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完啦？ 完了。 儿子把信递给老人，老人把信装进信封，仔细收好。 五婆，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没，这会计啊刚刚来过。 行，那我们走了。回信我会替您写好的。 让你儿子写吧，听他念信啊就好像听我孙子说话一样。 儿子有些感动，他在老人前面蹲了下来，轻轻拍了拍老人的手。 五婆，我会再来看您的。 我的信多，你可得常来啊。 老二，哎，这是你的话应该是。老人，五婆，我们走了啊。 老人挥了挥手，雕塑一样的坐着，听着脚步声渐渐远了，父子两个还是一前一后。 他儿子，他那孙子为什么不给他写信啊？ 五婆的儿媳妇难产，孩子是用米汤给喂大的，结果成了这个方圆几百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我还记得我给他送来录取通知书那天，他哭着跪在地上，他说我要走了，这不是在做梦吗？走了就再也没回来。每年新年呢就寄张贺卡，春节呢寄张汇款单。城里人是忙，可他哪知道啊，他爸死后他奶奶除了想他也没什么别的念头了。我也是没办法才想了这么个笨主意。哎，小子，你也记着啊，过个十天半个月的你就过去看看他，给他随便的念上几句啊。 啊，您交代的我当然可以去做，可要不是我跑这条路怎么办啊？换了别人谁会像您这样啊？ 山色随时间的变化而变换，从浅灰到深蓝分成了不同的层次。村子里坐落在山间难得的一片缓坡上，一条小溪缠缠绵绵地绕村而过。老二终于找到可以飞奔的平地，他跑了起来，跑得很舒展很漂亮。他跑向一个在溪边的菜地里挥着锄头的身影，使劲儿地摇着尾巴，在他的身边绕着圈子，干活的人直起腰来。这是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姑娘，漂亮的大眼睛闪着光。儿子越走越有精神，因为他也看清了姑娘漂亮的大眼睛。忽然，父亲一步没踩稳，一只脚踏进了田里，这样他才从儿子的身后闪了出来。这一闪，也让姑娘的脸上绽出了美丽的笑容。 这是我儿子，刚上任的香油员。今年24岁了， 是不是他管老师叫爸挨了打？ 那还有错，我第一次到他们家住的时候他才这么高，他姐姐这么高。 老二，走，咱们回家。姑娘扭着腰肢走在前面，村中有人燃起了篝火，映红了一片天空。 今晚村里有事儿啊？ 最好你们中午没有吃得太饱。热闹的婚礼上，全村的男女老少聚在一起，四周点起了火把和篝火，有人在唱着很古老又淳朴又有点忧伤的喜歌。父亲和村里的重要人物坐在一起，不管谁递给他酒，抬手就喝。儿子则和年轻人凑在一起，身边是田里遇见的姑娘，大家热热闹闹地挤在一起，新郎和新娘穿着民族盛装，脸上是羞怯的喜悦。年轻人围着篝火跳起了民族舞，热情的音乐也和着欢呼声此起彼伏。父亲和上了年纪的人坐在一起，看着自己的儿子，儿子的脸上放着光，父亲也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好好看看儿子的机会。儿子和田里的女孩在一起跳舞，父亲看着他们俩。 这个就完全是我们是陪着旁白在演。 我觉得刚演 很难，就即便其实我有刻意，最开始我起高了，我刻意的去找下来的感觉，但是不行，还是没有那个。 就不生活化， 不生活， 对，就太不生活。 我是觉得我特意找那个年轻的感觉去找我。 行了，感谢洪泽，感谢刘洋姐啊， 抛砖引玉， 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AM927收听收看今晚游戏，感谢天津玉典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然后呢，感谢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九点四十五分，咱们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伯虎点秋香》。哈。